烧三口盖三棚，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棚，从不带小包的乾坤呐，过年那里三个字八热字丧礼，不念那里只落得一热字八礼，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听，我娘娘降下罪有功，丹臣是参见亲的朋寡人，因有春寡人家酒，我不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，不知要打我的命，老君君臣们讨一笔那国如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，搬家王不得爱情，你哪里休流泪，免了白尘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顺呀的那了寡人啊， 来将要登台的呢是一位梅派的演员。哎，戏迷朋友会问，菊萍肯定报错了，那我给您讲段故事吧。话说当年呀，这个梅兰芳先生对奚孝伯先生啊还有这个一段知遇之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初呢他刚刚崭露头角，梅先生就邀请他到自己的班社来当头牌的老生，因此呢以后在艺术上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那接下来我们请出的就是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的新秀李珊珊，来为我们演唱《凤还巢》。